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5期了哈。城市规划呢，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现代的概念，但其实在古代，我们的先人们就对城市的格局、布局和设置有规划的思想。古人是怎样规划北京这座城市的？对于北京的建城和建都历史，学术研究又有哪些新的观点？北京城还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民族性格呢？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和您一起从规划的视角看古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史系列丛书《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的作者罗宝平。罗先生您好。 你好。 哎，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这本书的名字叫，就是这一卷叫《古代北京城市规划》哈，罗先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吧，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研究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这本书的主要核心内容啊，就是以北京作为基本点，介绍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规划的文化源流。 嗯， 就这些个我们古代城市的规划，包括哪些个文化的元素？你比如说，古代的礼制制度对于我们国家的城市的规划的影响问题。 嗯， 古代的天象，这古人对天象的认识，然后反馈到地方上对城市的影响问题。 嗯， 还有古人很信风水，那么古人的风水观对我们城市有哪些影响？还有你比如说古人的宇宙观，他对城市有什么影响？古代的政治制度对城市的规划有什么影响？ 嗯， 另外还涉及到我们华夏民族的审美观、民族性格等等，这些都在我们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规划过程中， 嗯， 都有潜移默化的一些个元素在这里起着作用。 嗯， 这是我们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另外一个，古代北京城市规划呢，除了这些个刚才说的文化源流之外，还包括北京城的选址到底在哪儿？因为规划部门首先第一个就是选址。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我们原先谈的都是3040年，就一开始说，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象征性的年代，不是它的实际年代，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探讨北京城到底有多长时间了。 嗯， 另外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嗯， 北京城市的变迁过程怎么样？它每个时期的北京城的规划到底是一种什么模式？另外北京城它的城市性质是什么？北京城就时代不同，北京城的城市性质也不一样，它也有变化。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北京如何由我国的北方重镇一步一步的演化成我们现在的全国的政治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你比如说北京地区的城市群，它对北京的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嗯， 它这些城市群怎么产生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部书里的探讨的主要内容。 嗯， 这个城市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说受到了很多因素的这个影响啊。那么罗先生这本书呢都有很多的探讨。那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城市规划好像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词儿，是吧？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古人他们是怎么做城市规划的，用哪些为依据来做的呢？刚才您说的是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它肯定有一些主要的这个依据哈。那古人做城市规划和我们现在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城市问题啊，你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是一样的，它是个社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古人同样也要遇到。那我们现在甭说别的，我们每个家庭说我这桌子放哪儿，我的床放在哪儿，那家里的成员你都得探讨一番。那古城市也是一样的，古人那么一大城市他也要去分析，也要琢磨我这城市到底怎么来建，所以这个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啊，是我们一个现代的词汇，在古代的不见得有这个词汇，但是这个规划这个内容并不缺少。它主要的区别呢就是一个繁简的程度，认识的深度，这是不太一样。另外涉及的范围不太一样而已，但是意思都差不多。那么我们国家古代城市规划呢，主要就从学术角度讲，主要有两个成果，一个是管子，就是管仲。管仲是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的大臣，这个我们古代非常有名。他管子就是主要是他的著作，他的书。那么这个管子里头他有一段话，就关于城市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城市建设你得要找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要找一个交通相对来说比较便利的地区。要找一个离水源比较近的地区。这就是你选址的 几个要素， 要素和原则， 要平坦一点，有水源，交通比较便利。 这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是 古人也一样。你既然过日子嘛，这些问题肯定要碰到。那么真正的核心起来，它是六个字，就是因天才就地利。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实际的东西，我们去建设这个城市。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比较务实的一个指导思想。 因天才就地利， 因天才就地利，才就是材料的材 啊、老天给了一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就就着这个环境来做。 自然的什么样情况就是什么样嘛。然后我们根据地形地利，我们去规划这个城市。所以这种规划思想呢，是一个比较务实、比较现实的一种思路。那么第二个就是考工记所提出的规划思想，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一种规划思想。先说说考工记，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形成的一部官书，就有关我国古代手工业方面的官书，主要是记载手工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要求技术，所以在古代科技史上考工记占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国际上我们也经常有关于考工记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就是古代科技史。他这部书就有用了。那么既然是古代的手工业发展中，这里就涉及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问题。他在这部书里的呢，对北京的对城市的规划，我们现在在宣传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前朝后世，左祖右庙，世朝一夫。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术研究也好，社会宣传上基本上围绕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所反映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商周时期我国古代的礼制思想影响的结果。是在礼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所制定出来的一个规划方案。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礼制制度。什么是礼制？有些人对礼制这个东西理解起来有感觉有点虚缥缈，就是商周时期古代的礼制和礼制思想。怎么来解释的？ 其实我们概括几个字，用最直白的话，理智，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不可僭越。所谓理智思想、理智制度，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去履行什么样职责，就你在哪个位置上，你就不能给他随便乱了，这叫理智制度。你是皇上，那么你就行使你的权利，你是大臣，你就要尽你的职责。说在家里头，父亲就是一家之长，家庭成员你就要服从，你是儿子，你是家庭成员，你就要服从家长的领导，所以这就是理智制度。 这个理智又如何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呢？ 所以这个制度转换到这个思想，我们转换到城市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考工局规定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它规定出来了城市的等级，就是你是什么等级，你就要享受什么样等级的待遇，所以它规定的城市的等级什么是三个，就是王城，因为我们现在叫都城，侯城，那就是诸侯国的城，第三个卿大夫的士大夫的才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其实这个三个等级，我们国家城市的三个等级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三个等级。 好，那么有关这个北京在这个城市规划方面的过去做了哪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工作，一会儿我们请罗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说。 从规划视角看古都北京，北京建筑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就是北京小平原。北京小平原三面有丛山环绕，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不过在古代，有些湖泊沼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因而成为从北京小平原通向华北大平原的极大障碍。幸而西南一角因接近太行山的东麓，地势比较高，通行也比较方便，因此就成为当时北京小平原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唯一门户。而蓟城又是出入这一门户的要冲，北京往北在三面环抱的丛山中有一些天然峡谷，形成了南来北往的通衢，通过古北口，越过高低不同的丘陵和山地，又是通向松辽大平原的捷径。这样北京小平原就成为山后地区和广大平原之间南来北往必须经过的地方，而蓟城正是其枢纽。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古代开始呢，我们的先人就对城市有所规划，古人是怎样规划北京这座城市的，其中又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民族性格呢？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下面继续和您一起从规划的视角看古都北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史系列丛书《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的作者罗宝平。那么罗先生刚才讲到了关于古代这个对于城市的规划，其实也是分为几个等级的是吧？ 对， 分为几个三个等级。 我们国家城市制度现在仍然是三个等级，都城、省城、县城。北京就是都城，说郑州、济南那就是省城，说县那就是那 底下更小一些的城市哈。 所以我们就基本现在仍然是三个等级。 其实说到古代城市规划方面，之前我们跟您沟通的时候您也提起过，说您的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全国第一部谈古代城市规划的哈。为什么这方面的著作这么少呢？ 这个我们国家的史籍就是历史书上比较侧重于技术的内容比较侧重于人事方面的东西，就是以人为主。 它有些对于一些事上记载的比较糙，或者有些资料没有留下来。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资料需要比较多，需要比较多的话呢，古代的很多资料没有流传下来，这样我们完成这个课题就没法办啊，就很难弄了。所以我们写一个城市史，我们可以勉勉强强去往前走。 嗯， 我有什么写什么嘛，是不是？越到现代，我记得越多嘛，就也还能走。但是说到古代城市规划，你得非常具体的、非常细致的，把每一个规划的内涵、内容，你都得说出来。这样的话就有些城市它没有这方面资料，你就不能，你就进展不下去了。 看来这种资料留存的不是很多，是吧？ 那么北京呢，为什么能够完成？ 嗯， 因为北，你像西安、洛阳，这都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时期啊前半期的都城。 嗯， 离我们比较远，这个历史资料留下来的就比较少。北京呢是后期、中后期的都城，这样的话呢，那你作为都城的话，它的文化资料流传的就多。再加上考古资料，加上其他资料上，我们就是把北京作为一个核心点，研究古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就大大的比西安、洛阳有条件的多了。所以这本书，当然就是这本，即使这样，我们完成起来也是有很大的难度。你像我这本书，从80年代就开始印上。 嚯！30年前了 啊，对，30年前了。当时这不是，当时80年代那儿，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各项事业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快的话呢，城市问题就提出来了。城市问题提出，但是当时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现代城市。我作为历史工作者，我马上想到是两个课题，一个是古代的城市规划问题，一个是古代的城市管理问题。 嗯， 那么古代城市管理呢，前几年呢已经把这本书出了，所以这次呢就是把城市规划，古代城市规划， 嗯， 这本书再接着出来，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一个成果吧，是不是？能够也希望能这些个专题研究能在全国有一点推动作用。 您客气了。那么在这本书里头呢，您也是重新对北京城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一些长期没法回答的问题也进行了大胆的探讨。下面我们就请罗先生具体来跟大家讲讲您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真的很有意思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北京城到底是怎么来的。现在一般的说法是3000年的建城史，但是我看您在这本书里写的可不是这么说。 首先说这个3040年， 嗯， 这是1997年，我记得是1997年啊，当时庆祝北京建成3040年， 嗯， 搞了一年的庆祝活动， 是， 所以我们就暂时还用3040年这个时间段，但早几年完年问题不大。后来我们有一个象声州的断代工程，这个对呢又对这个时间段呢也做了一个重新的审视，跟3040年呢多多少少有一点出入，但出入也不大。无非就是早一年晚一年，就看怎么计算的问题了。 嗯， 那么首先说这个3040年是什么意思？这个3040年，实际上说的是武王分封的事。周武王把商给灭了以后，要进行分封，在这时候呢，他就封皇帝之后于冀，封少公氏于燕，也就是燕和冀是两个封国。 嗯， 那么在分封的时候呢，恰恰出现了一个彗星，就正好那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 嗯， 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呢，就把这个彗星定为是哈雷彗星。 嗯， 那么哈雷彗星它的周期是不变的，好像是76年吧，大概是。 嗯， 这个按照这个周期推断，就是根据哈雷彗星的出现的时间，我们一步又往前推，推出了3040年。就是这个3040年，我们也不是瞎扯，就是它有一定的推算。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不一致？就是在推算的过程呢，它不太一样而已，所以多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个对我们影响不大。那么北京建成3040年，这个提法严格来讲是不准确的，因为3040年是武王分封的年代，不是北京建成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也就是武王分封的时候，这个蓟城早已经在那儿了，而且还是一个地方的地域性的中心，文化中心。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城，才让皇帝的后代你到这蓟城去，蓟国去， 当王。 哎， 所以说这个城建立的时间更早。 所以说，北京城出现时间，肯定的说要早于3040年。 嗯， 所以说庆祝北京建成3040年，这里少了两个字。 嗯， 就应该怎么说呢？就庆祝北京建成。至少3040年，得这么来说。 哦，建成至少 对你最少3040年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那么到底它什么出来的？ 嗯，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对， 那么什么出来的呢？我们首先得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城市， 嗯， 应该说主要的是两大类，一类是在自然形态下。人形态下面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另一种是根据人们的需要在主观上设计出来的城市，所以这应该是给划分成这么两大类。 嗯， 你像我们现在的城市深圳，就是根据我们的客观需要，人们主观规划出来的一个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给改革开放提供一个样板，另外也跟香港回归挂上钩，所以就把一个小渔村用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给盖出了一个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到什么规模了？其实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新闻广播，我们就可以京沪广深这四个城市列在一块了，就知道深圳的规模有多大了。当然这规模多大，多长时间，也到现在来说也就是30多年吧。 对， 这是一个人客观主观上建造的城市。 嗯， 那么从自然形态上，就让它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而成的城市，这个城市一般来说历史都非常久远，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这个久远程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刚才说的第一个观念，3040年是分封的年代，不是建成的年代。 嗯， 第二个观念就是我们由第一间房子开始逐渐演化成一个原始城市，这个过程在远古时期是非常非常慢的，可以说上千年甚至是超过千年很正常。那可不是一步，像深圳似的一吹就吹下来的，就出了一个。 那是因为现在社会已经这么发达了。 对，现在就不一样了。那天的那非常慢。 嗯， 第二个，那个时期的城市的规模我们也不要去想象的多辉煌，实际上都很小。从我们现在考古发掘的古代城市来讲啊，几乎都每个边长，就城墙的边长都不超过1000米，有的就几百米。 所以现在考古挖出来很多城市这个遗迹，包括您看像在通州这个鹿城考古，其实也就是那么大的一个 地方。哎，对，很小很小。 嗯， 所以说你看那个六里河商周遗址， 嗯， 那就是也就几百米嘛，啊，有的那个城市，所以说我们古代的城市的规模啊， 嗯， 也就是一个村，一个大村，有时候比大村还要小， 人也没那么多， 也没那么多，因为那点比较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人员也比较少。嗯，我再跟你说，在北京人来说，我们如果有机会你到平谷去，那平谷的县城里头啊，他那个老城那个城圈那街道还留着呢。然后明代以后他扩充了一下，扩充那个范围也都留着，你到时候你品一下，就没扩充之前有多大。我们现在新盖的小区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比那一城市大。比那城市大得多。 一个小区就比一城市大了。 那大多了。 嗯。 所以说呢，古代的城市在我们的观念上它不是那么辉煌的，是很原始很古朴的东西。 嗯。 那么从这些观念我们再去推想北京城的产生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研究北京城，你北京城到底怎么来的，当然最好的是直接的考古发掘，但现在考古发掘没有。用这么多年的建设把很多的遗迹我们现在在找没了，那么我们只能根据其他的考古资料，根据其他的一个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个证据来推断北京城到底应该是多长时间，到底在哪。那么这里头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得看一下北京的古人类的活动情况。 嗯， 北京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就是它的文化完整性与系统性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说独一无二呢？就是它有 50万年到70万年的北京人，然后下来有10-20万年的新洞人，再往下走以后有2万多年山顶洞人，现在我在山顶洞人之前又出现一个田园洞人，就比山顶洞人要早。 对， 那么山顶洞人下边以后呢是东胡林人10000年，再往下走平谷上宅遗址7000年，北念道遗址也是7000年，再往下走昌门的雪山遗址是7000年到4000年，我再往下走房山琉璃河就是3040年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线，从70万年一直到3000多年以后，就以后就进入文字记载期了。 嗯， 北京的文化发展就历史发展没断气儿。那么在全国别的城市基本上都没这么完整。 刚才罗先生讲到了北京的这个，还不只是北京了，实际上城市的规划分三个等级是吧？ 对，说刚才说这个等级啊，这就涉及到北京城的那规划的形制问题了，就是它到底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形式。 是，比如说古代的规划有什么，像溜溜球就是说古代规划不是就有什么前朝后世左祖右庙吗？ 对， 就是北京是按照什么样的形制来规划的？ 北京就是按照这个形制是规划的。 嗯，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前朝后世左祖右庙什么意思。 这个里头呢，首先说这个方九里旁三门，这个呢是都城的规模。 嗯， 就是这个面积9里，每座城门3个城门，那么府城就第二个等级，是每边城门是2个城门。 嗯， 第三个等级就是县城，每一座城门是1座城门。你比如现在我们到了东北那个兴城，要很规矩的，就4座城门，中间一个十字街。为什么我们有些到外地的到哪十字街？哎，它就是指的这个城门的交叉路口。所以这就是3个等级城市规模的限定。 嗯， 前朝后世，这个前朝是处理政务的地方。 嗯， 大臣面见皇上们都在。 就是皇城的前部，一般就是这个朝廷在这儿哈。 对， 嗯。 那市场要搁到工程的后头去。 嗯， 因为古代对这个商业它是比较蔑视的， 肯定得放在皇权后头呀。 哎，对了，他古人不把那个商人啊作为一种很高尚的东西，他不是那样。那么左祖右庙 也叫左祖右社 左祖右社。 嗯， 左祖呢就是祖庙。 嗯， 右边呢社稷坛，这个社稷坛呢就是土地神和那个粮食神，一个既供奉的粮食，一个供奉土地，这是国家的命脉，所以他要社稷，江山社稷嘛。那么太庙搁在东边，为什么要搁在东边太庙？这里和古人的一个观念有关，就周人以左为上，所以说呢，因为都是面南嘛。所以左边就是东边就为上，西边为下，那么祖庙是供奉我们的老祖宗的，所以他就搁东边。那么根据这个以左为上这个观念，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北京的城门东边是崇文门，西边是宣武门，文武文为上，所以东边是崇文门，西边是玄武门。 嗯， 哎，这你也就理解了。那么根据这个观念，我们再进故宫，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东边是文华殿，西边是武英殿。 嗯， 都是一个观念，就是左祖右社。那么这里头呢，是朝一夫，这夫是个计量单位。 嗯， 100亩。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呢，每次有这个城门划分成几个方块以后，每一个方面100亩。 嗯， 这叫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的指标。嗯，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这城市建，因为你毕竟得用，还得以它的使用的情况为主，所以真正体现考工记的城市，就非常完整体现的没有。那么体现最完整的、最彻底的是元大都。 嗯， 但是即使这样，元大都也不是按考工记的完完整整翻过来的，但是大部分都接受了。 嗯，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 哎，有变化的。 嗯嗯。 那么网友虫儿飞说了，古人建房子很讲究风水，对整个城市的布局也讲风水吗？我看到这个罗先生您在这个古代北京城市规划这本书里头也提到了就是古代北京城市的这个规划的文化源流，还包括像天象啊风水观啊等等，这些都有体现是吗？ 先说说天象吧，然后我们再说说风水。这个天象问题啊，实际上古人在认识社会的时候，它是两部分，就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地对天的阶段，因为古人在一方面他要认识社会，同时他也要认识自然，他要回答一些问题。哎，我天为什么打雷呀？为什么要下雨呀？为什么太阳月亮都是东升日落西落呀？他不明白，不明白吗？他就根据分析研究，最后得出一结论。这个结论什么？一定有一个神，这就是研究的结果。那么紧接着提出问题，既然是有一个神，那么神住在哪儿啊？那当然他住在天上了，人住在地上，神是更高级，他就住在天上了。那么紧接着再往下推，这神住天上，他住的什么模样啊？谁也不知道。所以嘛，他就开始设想神仙住的什么样，那么什么住的什么样，就把人类社会的模式就搬到了天上。 嗯， 这叫地对天。你比如看古代的星图，这星空上都有什么呢？有王者，这国王你待在哪儿，这个星星就是国王地儿，这边是嫔妃，这边是武将，那边是相，就文臣，哪是仓库，然后还有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端门、天街，都是星星的名字，也就是这个星象里全有这些名字。这些名字哪来的？当然是我们人类社会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搬到了天上，这我们就理解了《西游记》的凌霄宝殿、玉皇大帝了，是不是？他就是人类的皇上搬到天上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认识过程，地对天。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过程，就是天对地。我们在盖都城的时候，在盖城市的时候，我得要找一个最理想的模式。那么谁最理想？当然神仙待的地儿是最好的地儿了，所以我得把神仙东西我搬到地上来。其实这种观念我们现在也经常使用，我盖这个楼，哎呀，我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想着什么，我要那个要增加一点什么的，象征什么意义，一样的，古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得找最理想的模式，那神的待地是最理想的，所以说就把这个星象的这些东西又搬回到地上，主要是在故宫。 嗯， 所以说我们故宫里就出现了东华门，出现了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端门、天街等等，都是星象的搬到的地上，就在地上的再现，这个天文对我们城市规划的影响。 嗯， 那么我们到了故宫，为什么北边叫神武，现在是神武门，原先叫玄武门，这是四象在影响。所谓四象，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以故宫的北门就叫玄武门。 嗯，哎，好，那么。古代的这些人们的这个看法也非常有意思哈，但是它对于整个城市布局确实产生了很深厚的影响。那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古人在城市规划方面投入的思想、设计和审美，才让北京城如此的这个独特。那么不同时期的北京城规划有什么特点？古人的规划思想放到今天是否还有可取之处？稍后我们来接着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福斯塔夫本是莎翁亨利四世剧本中的破落骑士，顶着大肚子，看起来是个油腻的中年男子，然而他却收获了人们的喜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也喜欢将他作为笔下的主角，甚至当时有一种戏剧的社会背景就以他命名。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即将与观众见面，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看看这位自称贵族的骑士是如何逆袭的。 从规划视角看古都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是1996年12月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施工中偶然发现的，是一处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除了发现有石针、石锤、石片、骨铲、骨片等工具以及古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四处人类用火的遗迹。这个遗迹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形成的时间上文化层距今 1.5 到 1.9 万年之间，下文化层距今 2.2 到 2.6 万年之间，与山顶洞人的时代大体相当或稍晚。这个遗址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国际大都市中心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存。根据出土的石器分析，证明华北地区从五六十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之间在文化上是脉脉相承的。王府井人是定居生活还是临时在这一带活动，由于资料有限还不能确定，但最少给我们以启示，我们的先人已由山区转移到平原一带活动。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史系列丛书《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的作者罗宝平罗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继续从规划的视角来看古都北京。这也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今天是第五期节目了。那么刚才呢，这个罗先生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规划，古人其实做了很多的参考，比如说参考到了这个天象学，比如说还参考到了风水学，是吧？ 跟风水有关。 有关。 嗯，因为中国的古人，古人都比较笃信风水。嗯。那么这个风水问题，首先我想在观念上，在认识上，我们要调整一下方向。 嗯。 一提的风水呢，我们都把它马上挂钩的是封建、迷信、落后，是这些词汇。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我们应该在客观呢去理解风水。它实际上讲的是反映的什么？是古人在那个时代对自然认识的结果，然后去如何解决人地关系这个问题。也就是人地关系怎么样达到一个更和谐、更舒适、更美满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他的主要目的是这个。所以这就选址啊，你选哪儿啊，这方向怎么弄啊，这是怎么建呀、啊、但是他的表现形式他比较落后，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他反映的一些个观念，我们现在看见就有点迷信化的东西了。 嗯， 这是第一个啊，就我们认识，这应该他解决 客观的认识， 客观的，他实际上出发点是解决人际关系的。 嗯， 那么第二个，这个风水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再去品一下风水，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讲的是建筑选址，漏坟在哪儿建坟，我的房在哪儿建，那就是建筑选址。第二个，建筑布局。或者就建筑规划，我这怎么规划这个图形，这个怎么摆设，是建筑布局。第三个是建筑设计。第四个才是建筑技术。它实际上风水讲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这些个内容。但是它的手法和表现形式不科学。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猛的一下就把风水给它排斥掉。我们应该把它落后的那层我们给它去掉。 对。 但是把它核心要留下来。 嗯。 那么这个风水在北城市嘛，你这么大的它当然要涉及到风水问题了。有好些现象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就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按照考工局规定，每一边的城墙是三个城门。那么为什么北边城墙俩？安定门、德胜门。元大都上叫安贞门， 叫那个顺城门。那么这为什么是俩，别的都是仨，在史料上没有解释，他也没记载。因为古人认为这很正常的事，他不记，这有些他就漏了，他不记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起就莫名其妙了，你为什么都是仨城门，你变俩了呢？其实这里头就是风水观在起作用。这个风水讲究什么呢？就从南边藏风聚气，这是风水的观点之一。从南边来的阳气顺着中轴线往里头走，往北边走，走到了北边城墙，假如你还是三座城门，那么这气跑了，这不好。那么怎么办？我得把气不能让它跑了，所以他就把仨城门变成两个了。你到了北城墙了，撞上了一堵墙，你这气就挡这儿了。所以这就很简单，也很愚昧，是吧？所以这呢就变成俩城门了。 嗯， 然后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北边是俩城门了。那么景山也是这样，景山北边没山呢，但是风水上讲的什么，北部要有山， 嗯， 南边要有水，南边水有金口河，这什么这都有，都满足，但是北边没山。所以说明代初期就把挖北海挖筒子河那堆臭泥就在后头堆了一个景山。 嗯， 按照道理来说啊，清淤北海，清淤那个筒子河那个清的淤泥，按照道理应该是运走的，搁到城外里填那空地去，那挖地填了不是完了。第二个出路是在那湖边上我造几个井，也是对头的。 嗯， 那你为什么搁到故宫的北边去，而且还在堆了五个山头，正中间的山头正好是在中轴线上，那么也就这是人为刻意的堆到那儿，它不是随随便便处理这堆淤泥。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堆着山，就是风水观在起作用。北边没山，我要造一个山。刚才说的藏风聚气，阳气从永定门进来，过了天安门、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一直到神武门再出来，撞上的是景山，那么全部把这个阳气聚在故宫之内，所以绝妙好行。这就是风水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影响呢，比较典型的两个例证。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城其他的规划哈。网友海边的流沙说了，说我上网搜这元大都的形制图啊，都是长方形的。 嗯， 这北京从元朝开始一直都是方形的吗？ 嗯， 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北京的这个图都是这样子，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罗先生您在您的这个书里头也有不一样的观点，是吧？ 这个首先解释元大都啊，我在这个书里头对元大都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我们一说的元大都都是现在大家看到那个长方形的那张图， 嗯， 这就是那个元大都。 是， 其实这个解释我发现解释的不对，不能叫元大都，因为当初盖元大都那时候啊，金中都还在呢。 嗯， 当时的一些个官署衙门、官方机构，他都在金中都那儿待着呢，他不能在野地里待着。所以他办公地点都是和活动点还在金中都城内，也就是说这个元大都是元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包括我们现在长方形的我们叫它元大都的这个方向， 嗯， 同时也包括金中都，这是两部分，两部分都叫元大都。他不能说你把这北边这个叫了，把南边的不叫了，给扔一边去了。现在我们都把它扔一边去了，不提了，这是个疏漏。 嗯， 所以元大都的范围是北边现在长方形的，叫应该叫大都新城，改金中都为元大都，改的时候是金中都改为元大都，所以说是由那长方形和金中两部分组成的。那么元大都的形制就不是长方形形制了，它应该是一个铝字形的。 铝， 但是不规范，是一个斜的， 斜的铝， 哎，斜铝形， 嗯， 它实际上这个规划 就双口铝那个， 对，双口铝 啊， 所以是应该这么来理解。 嗯， 这个过去我们对于城市研究来说，这个有个疏漏，元大都那新城一盖完了以后，那老城不提了，好像它这么消失了一样，这是个错觉，所以应该老城新城合在一起叫元大都。 嗯。这是说的都城，再来说说街道。网友明明如月说，现在北京保留下来街道主要是清朝的，是吗？清代的那会儿 不是， 也有其他朝代的。我知道其实还有唐代的接待，尤其是您这个数所考证的哈，这个潭州街很有意思。 哎，潭州街，这、嗯、这个街，首先有一，这也我们也得从观念上来讲啊。 嗯， 这个城市建筑上，包括农村都是一样的，建筑物它具有临时性，相对来说啊，道路具有永恒性， 嗯， 就是保持的时间比较长。为什么建筑物是临时的？这个建筑盖建筑物，你不管盖什么啊，盖大的、盖小的、盖高的、盖矮的，它都是就围着那条路去建。我们现在也一样， 嗯， 只是调整了个别的局部小小地段，我们调一下是可以的。现在我们盖小区，可能个别的路段调整，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大面积改造的，我们都是围着路转的，所以路它基本上是不变的。那么根据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城市道路是吧，就当初你在形成城市那儿，道路就先于城市现在出来，它又早于城市。所以说我们现在北京城市街道不可能是清代的街道，那是最晚的街道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北京城市街道，因为北京城汉代以前，北京呢现在有些东西还有一点点问题，但是问题不太大。 嗯， 所以说我们古代的继承是在广安门那块，那么既然继承在广安门那块，我们就可以判定广安门大街就是继承那的最主要的大街， 广安门内大街。 哎，叫广安门内大街， 住在那儿的 南横街 特别 的，对，都是当时继承里的那个主要干道啊，它不会变的。 嗯， 牛街啊，那都是当时的街道。那么到金中都，它东西南各向外扩展了3米，当时的城门，辽代城门在哪儿呢？它，你像东边的城门在菜口西边烂漫胡同路口的略微偏西一点，在那位置。那么金代它的城墙往东边移了3里地，那么这个城门它跑到哪儿了？跑到虎王桥的西边，就是魏尔胡同北口那块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从菜口到魏尔胡同虎王桥，这就是金代的道路。我们就根据城市变化，这个历朝历代道路我们能够做一个大致推测。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北京城里头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个街道，这个潭州街也算是北京城里辈分最高的街道了，在哪儿呢？ 不是北京城辈分最高的街道，是我们知道这个街道名字最早的街道。 哦， 哎，其实有些街道都在。 潭是这个檀木的檀，檀香的 檀 啊。潭州街，潭州街在哪儿呢？ 啊，我现在跟你解释解释潭州街。这个潭州街呢，这也是偶然之间发现的这个街名。 嗯， 这是在《房山石经》里头，因为这些石经里头，它有时候也记一些社会内容，它就有两条涉及到潭州街这个名字。哎，那也就是说，哎呦，这唐代幽州城里有一条街叫潭州街。 嗯， 这个潭州街的话呢，就开始考证，就有关人、有关学者就要证。 嗯， 证的第一个结果是在咱们的国华商场后边三面全街。 哦。 第二个人考证呢，是告诉是广安门内大街。现在我是第三个考证者。 嗯， 就是三面全街跟广安门全街，广安门俩可以肯定说都不对。 不对。 对，都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呢？就引用史料，对史料的解释出现了差错。就《房山石经》里的记载，潭州街那儿它有这么几个字，在显中坊门南，门南后的还有一个面颊的颊字。 门南颊。 哎，实际上应该解释的是门南颊这仨字。 嗯。 当初为什么定的三面前街？为什么就是他就把这显中坊门南，他把颊字给忘了。那么既然门南的话，这条大街是东西向，你只有东向你的门才能中南的，但是如果把夹子一加上就坏了，门南夹就是门的南界饼， 嗯， 北京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门是冲东或者冲西，那也就是说这大街应该是南北向而不是东西向。 哦， 这方向就错，这一个字之差方向就差了。所以这次我们再考验结果，根据门南夹的这个夹字，把这个潭州街方向调了一个方向，你得在南北向街道去找这潭州街。 以前什么广安门内大街这些 都 是东 西向 的， 所以说你只要一东西向，那就肯定不对了。 嗯， 因为你这个字一差，那你就绝对就不对了。 那现在基本上认为是在哪儿呢？ 长春街。 长春街。 哎，应该是长春街。 长春街北边啊，就是金中都和辽南京当时城门就在往北边走，就是闹市口中间的，叫崇志门， 这也是算是北京 当时 古老的大街之一 了，就老百姓俗称潭州门、 哦、 所以潭州门潭州街跟长春街都串上了， 所以这里是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 最早的名字之一 最早的名字之一。那么通过今天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对于北京的这个城市的规划呢有了，应该说只能说有一点了解哈。罗先生一直说节目时间太短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最后用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庞大的北京城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而它的发展历程呢就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城市文化发展史。通过罗宝平先生的讲述，我们也能够从规划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北京城，也更贴近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 辛苦了。 从规划的视角看古都北京，北京地区城市的出现已有几千年历史，像已发现最古老的城市是位于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古燕都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古燕都也是一座方形或者长方形形制的古城。而东汉以后的北京城，无论是唐幽州城、辽南京与金中都，还是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采用的都是方形形制。不仅如此，历代的皇城、宫城的形制也是方形。其实方形在北京城内到处都能看到，划分区域的方是方形，四合院的布局也是方形，就连人们居住的房屋也同样是方形。北京的街道大多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分布，这些横平竖直的街道互相交叉，把北京分割成了无数个大小不同的方形。客观上说，北京城就是一个方形的世界。古代建城人们之所以钟爱方形，除了方形便于测量、施工简单、容易安排其他建筑物、地皮浪费小等好处之外，更重要的是方形还体现了一种文化内涵。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方与正是连在一起的，方即意味着正派、正直、正当、正大。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福斯塔夫本是沙翁亨利四世剧本中的破落骑士，顶着大肚子看起来是个油腻的中年男子，然而他却收获了人们的喜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也喜欢将他作为笔下的主角，甚至当时有一种戏剧的社会背景就以他命名。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即将与观众见面，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看看这位自称贵族的骑士是如何逆袭的。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群鸟儿围着我，在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让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啊啊啊啊啊